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线程如何让复杂的项目并行执行。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有线程。其实啊，对于任何一个进程来讲，即便我们没有主动呢去创建线程，进程呢也是默认会有一个叫主线程的。线程是负责执行二进制指令的，它会根据项目执行计划书一行一行的执行下去。进程啊，要比线程啊管得宽多了，除了执行指令以外，内存、文件系统等等都要他管。所以说进程啊相当于一个项目，而线程呢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项目需求而建立的一个一个的开发任务。默认情况下，你可以建一个大的任务，就是完成某某功能，然后交给一个人让他从头做到尾，这个就是主线程。但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任务啊是可以拆解的，如果相关性没有非常大，也没有很多的前后关联关系，这时候呢就可以并行执行。比如说你接到了一个任务，要开发200个页面，然后组成一个网站，这时候你可以拆成20个任务，每个任务开发10个页面，并行进行开发，都开发完了再做一次整合，这肯定要比一次开发200个页面快多了。那我们能不能成立多个项目组实现并行开发呢？当然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这样呢有两个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立项，立项这个事儿涉及的部门太多，总是劳师动众的。你本来想的是只要能并行执行任务就可以，你并不需要把会议室啊也搞成独立的。另外一个麻烦的事情呢，就是项目组是独立的，那么会议室也是独立的，很多事情就不受你的控制了。比如说一旦有了2个项目组，沟通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呢，使用进程实现并行执行问题呢，也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创建进程占用资源太多了。第二个就是进程之间的通信需要数据在不同内存之间拷来拷去，无法进行共享。除了希望任务能够并行执行，有时候你作为项目管理人员肯定要管控风险，因此呢，还会有需要预留一部分人作为应急小分队来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比如说，我主线程正在一行一行的执行二进制命令，突然收到一个通知要做一个小事儿，那么是不是应该把主线程停下来做那个小事儿呢？当然不应该了，太耽误事情了。这时候啊，应该创建一个单独的线程来单独的处理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就是咱们公司肯定希望越来越有竞争力。要想实现远大的目标，我们就不能把所有的人力都用在接项目上，应该预留一些人力来做技术积累。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发一些各个项目都能够用到的一些共享库啊、框架等等。在 Linux 里面，有时候我们希望将前台的任务和后台的任务分开，因为有些任务是需要马上返回结果的，比如说你输入了一个字符，它不能5分钟以后再显示出来。但是有些任务呢是可以默默执行的，比如说我将本机的数据同步到服务器上去，这个就没有刚才那个事儿那么着急。因此，两个任务就应该在两个不同的线程上进行处理，保证互相不耽误。看来多线程啊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线程来干一件大事。比如说，我们有 N 个非常大的视频需要下载，那么一个个下载呢，需要时间太长了。按照刚才的意思，我们可以拆分成 N 个任务，分给 N 个线程各自去下载。我们知道，进程的执行是需要项目执行计划书的，那线程呢，它是一个项目小组，这个小组也应该有自己的项目执行计划书。这里啊，它是一个函数，我们要将执行的子任务放在这个函数里面，比如说上面那个下载任务。这个函数的参数啊是 void 类型的指针，用于接收任何类型的参数。我们就可以将要下载文件的这个文件名通过这个指针传给它。为了方便，我将整段的代码都贴到了文稿里面，你可以把代码直接拷贝出来，成功进行编译。当然，我这里不是真的下载文件，而是仅仅打印一个日志，生成一个100亿内的随机数，把这个随机数呢作为下载的时间返回。这样，每个子任务在干活的同时都在喊：“我正在下载，我终于下载完了，我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啊？”等等。一个运行中的线程可以调用 pthread exit 的退出线程，这个函数可以传入一个参数，转换为 void 星类型，这个是线程退出的返回值。接下来，我们来看主线程，在这里面我们列了5个文件名，接下来声明一个数组。里面呢是5个 pthread-t 类型的线程对象，接下来呢就是声明一个线程属性，叫做 pthread attribute， 然后通过呢 pthread attribute init 初始化这个属性，并且设置 pthread create joinable。这表示啊，将来主线程呢会等待这个线程结束，并且获取退出时候那个状态。接下来就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里面对于每一个文件和每一个线程都会调用 pthread create 创建线程，一共四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就是线程对象，第二个参数呢就是线程的属性，第三个参数就是线程执行的函数，第四个参数是线程运行函数的参数。主线程呢就是通过这里边的第四个参数将自己的任务派发给子线程的。任务分配完毕，每个线程呢下载一个文件，接下来主线程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这些子任务完成。当一个线程退出的时候，就会发送信号给其他同进程的线程。有一个线程会使用 pthread join 获取这个线程退出的返回值，那线程的返回值呢就会通过 pthread join 呢传给主线程，这时候呢子线程就将自己下载文件所耗费的时间告诉了主线程。好了，程序写完了，下面开始编译。多线程呢要依赖于 lib pthread so， 编译好了，执行文件就可以得到文稿中的这个结果。我们看到多个线程并行执行，没有前后顺序，但是呢都打印出来。我正在下载啊，我结束下载啊，我下载用了多少时间？这里呢，我们画一张图总结一下一个普通线程的创建和运行过程，你可以自己总结一下，和我呢进行对照。刚才我们说了，线程可以将项目并行起来，加快进度，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过程并行起来了，那数据怎么办呢？我们把线程能够访问的数据啊细分为三类，接下来我们一一来看这三类数据怎么进行处理。第一类啊就是线程站上的本地数据，比如说函数执行过程中的局部变量。前面我们说过，函数的调用啊会使用栈的模型，这里呢线程里面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栈空间，栈的大小可以通过命令 ulimit-a 查看，默认情况下线程栈的大小是8兆。我们可以使用命令行 ulimit-s 进行修改，对于线程栈也可以使用函数 pthread attribute 来修改线程栈的大小，比如说用下面这个函数叫 pthread attribute set stack size。 主线程啊在内存中有一个栈空间，其他线程呢也有自己独立的栈空间，为了避免线程之间的栈呢互相践踏，线程栈之间还会有块小块的区域用来隔离保护各自的栈空间，一旦另外一个线程踏入了这个隔离区，就会引发断错误。第二类数据就是在整个进程里面共享的全局变量，虽然在不同的进程里面是隔离的，但是在同一个进程里面这个全局变量它其实是共享的，如果同一个全局变量两个线程一起进行修改，那肯定会出现问题，有可能把数据改得面目全非，这时候啊就需要有一种机制来保护它们，比如说你先用我再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来专门来谈这个问题。那线程能不能像进程一样也有自己的私有数据呢？比如说我们想声明一个线程级别的而非进程级别的全局变量，有没有办法呢？虽然咱们都是一个大组，现在分成了小组，每个小组能不能有点隐私呢？这就是第三类数据，叫线程私有数据，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函数叫 pthread key create 进行创建。我们可以看到啊， pthread key create 它创建了一个 key，并且伴随着有一个吸购函数，这个 K 它一旦被创建，所有的线程都可以访问它，每一个线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往 K 里面呢去填不同的 value 不同的值，这就相当于给每个线程都提供了一个同名而不同值的全局变量。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函数设置 K 对应的 value， 就 pthread set specific， 我们也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函数呢来获取 K 对应的 value，就是 pthread get specific， 而等线程退出的时候会调用吸购函数来释放这个 value。 接下来我们来看共享数据的保护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方式，叫 mutext， 全称呢就是 mutual exclusion， 叫互斥，顾名思义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它的模式啊就是在共享数据访问的时候去申请加把锁，谁先拿到锁谁就拿到了访问权限，其他人就只好在门外边等着，等到这个人访问结束把锁打开，其他人再去争夺，争夺的时候呢还是遵循谁先抢到谁先访问这么一个原则。这里啊我构建了一个转账的场景，相关的代码我放到文稿里面，你可以进行查看。 在这里啊，我们有两个员工，啊，一个叫 Tom， 一个叫 Jerry。公司的食堂的饭卡里面呢，各自有100块钱，并行呢启动五个县城，都是 Jerry 要转10块钱给 Tom。主县城呢不断打印 Tom 和 Jerry 的资金之和。按理说啊，他们两个的总和无论在任何时刻都应该是200元。在上面的程序里面，我们先去到 Mutex 相关的行，就像注释里面写的那样。在没有锁的保护的情况下呢，我们在 Tom 的账户里面加上10元，然后呢在 Jerry 的账户里面减去10元，但是这两个呢并不是一个原子操作。我们来编译一下，然后运行一下，就可以看到对应的结果。从结果里面看出，中间有很多状态它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两个人的账户之和出现了很多次超过200的情况。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刻 Tom 转入了，但是 Jerry 还没有转出。接下来啊，我们在上面的代码里面加上 mutex， 然后编译运行，就得到了下面这个结果。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果就正常了，两个账号之和永远是200。这下你就看到锁的作用了吧。使用 mutex 呢是用以下的流程。首先呢会使用 mutex init 初始化这个 mutex 的。初始化之后呢就可以用来保护共享变量了。接下来呢可以通过 pthread mutex lock去抢那把锁，如果抢到了，就可以执行下一行程序，对共享变量进行访问。如果没有抢到呢，就被阻塞在那里进行等待。如果不想被阻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函数，可以使用 pthread mutex trylock 去抢那把锁。如果抢到了，就可以执行下一行程序，对共享变量进行访问。如果没抢到，就不会被阻塞，而是返回一个错误码。当共享数据访问结束了，别忘了应该使用 pthread mutex unlock 去释放这个锁，这时候才能够让其他人也使用，最终会调用 pthread mutex destroy 销毁掉这把锁。这里啊画了一个图，总结一下 mutex 的使用流程，同样建议你自己也来总结归纳一下。在使用 mutex 的时候啊，有个问题就是，我如果使用 mutex 的 lock 呢，就需要一直在那里等着；如果呢我们使用 mutex 的 trylock 呢，就可以不用等，去干点别的。但是这有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再看一看呢？是不是轮到我了呢？能不能轮到我的时候通知一下我呢？当然是可以了。这时候就要引入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条件变量 ,conditional variable。也就是说，如果没事呢，就让大家歇着；有事呢，就去通知大家，别让大家没事就来问问，这样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当接收到通知了以后，来操作共享资源的时候，还是要去抢这个互斥锁。因为可能很多人啊都接到了通知，都来访问，所以说条件变量和互斥锁要配合进行使用。我这里啊还是用一个场景来给你解释。你这个老板啊招聘了3个员工，你不是有活了以后才去招聘员工，而是先把员工招来，在没有活的时候呢，员工就在那里等着，一旦有了活，你需要通知他们，让他们去抢活干。那为啥要抢活干呢？啊，这时候你要有绩效，这是你老板考虑的事情。那干完了以后呢，再等待，你再有活再去通知他们。具体的要领代码我也放在文稿里，你可以直接编译然后运行。首先啊，我们创建了10个任务，每个任务里面都有一个字符放在一个数组里面，另外有2个变量，一个叫 head， 一个叫 tail， 分别表示当前分配工作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如果 head 等于 tail， 就说明当前分配的工作完成了，如果 tail 呢加 n，就是新分配了 N 个工作。接下来呢，声明的 pthread mutext J task lock 和 pthread conditional variable 即 task 和 CV 是用来通知和抢任务的。具体的工作模式我画在了这张图里面，你可以打开文稿进行查看。图中啊，左面就是员工的工作模式，对于每个员工他就是一个 coder， 他需要获取锁，就是 pthread mutext lock，这样才能保证一个任务它只分配给一个员工。然后呢，我们需要判断有没有任务，也就是说 head 和 tail 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的话，就是有任务，这时候啊就要取出 head 位置中的任务 task， 然后将 head 加一，这样呢这个任务呢就分配给了这个员工。下个员工再来抢活的时候呢，也需要获取锁，获取之后抢到的就是下一个任务了。当这个员工抢到任务的时候呢，就会用 pthread unlock 去解锁，让其他员工可以进来抢任务。抢到任务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干活了。这里面其实没有真正干活，而是 sleep 摸鱼了5秒钟。如果发现 head 和 tail 相当，也就是没有任务， 这时候呢，就需要调用 pthread conditional wait 进行等待。这个函数啊，会把锁作为变量呢传进去，因为等待的时候啊，需要释放锁，要不然你不干活，在那等着睡大觉，还把门给锁了，别人也干不了活，而且老板也没办法获取锁来分配任务。一开始啊，三个员工都处在等待的状态，因为初始化的时候 head 和 tail 都是相等的，并且都为零。现在我把目光聚焦到老板这里，也就是主线程上，他初始化了条件变量和锁，然后创建三个线程，也就是说我们招聘了三个员工。接下来就开始分配任务了，总共10个任务，老板分四批进行分配。第一批就是一个任务让三个人抢，第二批呢是两个任务，第三批呢是三个任务，正好每个人抢到一个，第四个就是四个任务，可能有一个员工会抢到两个任务。这样三个员工四批任务，经典的场景呢基本上都被覆盖掉了。老板分配工作的时候，也是要先获取锁 pthread mutex， 然后通过 tail 加一来分配任务。这个时候啊 ，head 和 tail 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这时候三个员工呢还在 pthread conditional wait 那里啊睡着呢。接下来老板呢就要调用 pthread conditional broadcast 通知所有的员工来活了，醒醒，都起来干活。这个时候啊，三个员工醒来以后都先抢锁，生怕老板只分配了一个任务让别人抢去。当然，抢锁这个动作是通过 mutex conditional wait 在收到通知的时候自动做的，并不需要我们另外写代码。抢到锁的员工就通过 while 再次判断 head 和 tail 是否相同。这次啊，因为有了任务，当然是不相同了，所以说呢，就抢到了任务。而没有抢到任务的员工，由于抢锁失败，只好在那里等待抢到这个任务的那个员工去释放锁。抢到任务的员工在 task list 里面呢，拿到任务以后，将 head 加一。然后呢就释放锁。这个时候呢另外两个员工才能从 pthread conditional wait 中呢返回，然后呢也会再次通过 while 呢判断 head 和 tail 是否相同。不过这次已经晚了，因为任务都让人抢走了， head 和 tail 又一样了，所以只好再次进入 pthread conditional wait 接着等任务。这里啊只解析了第一批一个任务的工作过程，如果运行下面的程序就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个结果。我将整个过程里面写了注释，这样读起来比较容易理解。首先呢，招聘三个员工，一开始没有任务，那大家都睡大觉。接着呢，老板开始分配任务，第一批任务就一个，告诉三个员工起来抢任务。员工一发现有任务，就开始抢任务。员工一抢到了任务 A， 于是开始干活。员工二也发现有任务，也开始抢任务。不好意思，就一个任务让人家抢走了，于是呢，只好接着等。员工三也发现有任务，也要开始抢任务，他比员工二还慢，所以也只好等着。员工一呢，就把任务做完了。又没有任务了，接着进行等待。老板呢，于是又有了新任务，这次呢是两个任务，于是呢又叫醒他们。这次啊，员工二比较积极，先开始抢，并且抢掉了任务 B。这时候员工三呢也聪明，也要赶紧抢，要不然都没有年终奖了，于是呢就抢到了任务 C。员工一呢上次抢到了，这次就抢得慢了，没有抢到，不知道是不是飘了。员工二呢做完了任务 B， 没有了任务就接着等待。员工三呢做了任务 C， 没有任务呢也接着等待。又来任务了，这次是三个任务，人人有份。员工一抢到了任务 D， 员工二抢到了任务 E， 员工三抢到了任务 F。 三个员工呢都完成了任务，于是呢又开始等待。那公司的活越来越多了，又来了四个任务啊，大家开始赶紧干。这时候呢，员工一抢到了任务 J， 员工二抢到了任务 H， 员工三抢到了任务 I。 然后呢，首先呢，员工一和员工三先把活干完了，发现还有一个任务可以开始抢，于是呢同时在抢。员工三呢没有抢到，于是呢接着等待。员工一呢抢到了任务 J， 于是他都多做了一个任务。员工二这时候啊才把任务 H 做完，黄花菜都凉了，只好接着的等。最后呢，员工一做完了任务 J， 那接着进行等待，整个过程呢就结束了。好了，这一节我们讲了如何创建线程，线程对哪些数据，如何对线程数据呢进行保护。写多线程的程序啊是有套路的，这里呢我总结了一张图，图里的内容比较多，你可以慢慢看，慢慢消化。你需要记住的是创建线程的套路， mutex 呢使用的套路，条件变量使用的套路，其他的内容呢都是基于这三点来的。最后呢，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这一节啊，我讲了多线程编程的套路，但是呢我没有对每一个函数进行详细的讲解，相关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函数呢可以调用，这需要你自己去学习。这里啊，我给你推荐一本书，叫 Programming with POSIX Threads，你可以系统的学习一下。另外呢，上面的代码还是建议你一定要上手自己编译运行一下。 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困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